just a silly fac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no.That doesn't mean you mean that much to me. So if I call you, don't make a fuss. Don't go and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the two of us. I'm not in love. Oh.Right there on the wall, it hides a nasty stain that's been lying there. Yeah, yeah. So don't you ask me no to give it back. I know you know it don't mean one thing to me.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Nelly James Impossible 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No longer take it please. Heavenly girl, I assure you I never want to changeNothing about you, and no need to play it safe. I'm going nowhere crazy for you. What do I need to say? It's all about you. You're the key to my life, so exciting. You're the sun in my world, let the light in. Like the sea meets the shore, come with me, we'll explore the treasures in life below. Oh, Two people doing what we do. You got a special way, natural and true. And I'm not trying to complicate the situation. I just got to explain and illustrate the voodoo you do. You're the key to my life, so exciting. You're the sun in my world, let the light in. Like the sea meets the shore, come with me, we'll explore the treasure.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天气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12度，空气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夜间辐射降温较明显，最低气温仅有2度，早晚出行要做好保暖措施。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湖南卫视大型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第三季将于4月27号晚黄金档回归。除了首期蔡依林重磅加盟后，王源、莫文蔚等歌手也已确认参加。据介绍，第三季不变的依然是汪涵和韩红两位想唱派对的主人，变化的是增加了3个星宿同台演唱的环节。总导演王琴解释说，第一个创新是 call out 环节，参加节目的歌手会真的在每期节目录制前选择报名的素人手机电话号码，然后打电话给他，邀请来到现场一起嗨唱，还会帮素人订票。除了 call out 互动环节，第三季节目中还增加了星宿 KTV 同唱环节，素人和明星一起像朋友一样唱卡拉 OK， 哪些是明星的保留曲目备受关注。第三个变化环节是由前两季的3位变成每期1位重量级表演嘉宾。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cut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Yeah. I'll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Girl,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I'm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来自于 Murph 的一首歌曲 Wait， 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13:05，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哈。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歌来自于 Murph 的 Wait， 这也是呢在三月份以来非常新的一些潮流热门单曲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依然会跟朋友们分享一些从三月初到三月末，就是上个月一整月期间的一些刚刚发行的刚刚面试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热门单曲，无论呢是在英榜还是美榜当中，我们都会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鲜人物出现，以及一些老人物的新歌曲。而下面一首歌曲算是新歌也是新人 The Waste of Songs， 来自于 Moby。 质感，加上这样的一种有点点小诡异的声音。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一首好歌，依然是新歌送出，来自于 SU 带给我们的 Love， 让我们想起了一些个加州的男团，还有那些个所谓的阳光的时代，高中的时代，是吗？ Sometimes life gives you glee, and it feels 经历过了这样的阳光男团之后，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好音乐以及是新歌送出，来自于 Darin 带给我们的 Astronaut， 能够让我们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童年的回忆。当然了，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来探索我们各种各样跟音乐相关、跟旅行相关、跟我们的智能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就好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关注下面的这样一首 Astronaut，一起来听咯。 Ho risentito di poche ti posta fotografie di su di camminare da boia io so svegliare ti ho preso non anna io gli penso a me non plive ti do fare ne stanna quindi io si voglio plive Som jag längtat efter dig Oh ja Visste inte ens jag saknar dig Här kommer ljuset tillbaka Allt som en gång slocknat inom mig Här kommer allt som jag saknat Så som bara du kan ge till mig Jag är din astronaut Jag är din astronaut Jag är din astronaut Jag reser från jorden Utan att fatta vad jag lämnat Kanske för solen Skulle jag bli mindre ensam Kunde jag tappa Någonting som jag redan hittat Kunde jag undra När jag redan hade svar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话说刚刚一首歌 Astronaut 让我们想起了很多当时在童年时代看一些个科幻动画片的时候的感觉啊，能够驾驶时光机遨游一下各种各样神奇的地方，穿梭一下时空是多么好的一种梦想。而下面一首歌也让我们来穿梭一下时空，从遥远的外太空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去感受一下2018年2月22号刚刚发行而在3月份就全新来到了榜单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著名的音乐人们的合作，包括有 David Guetta，还有像 Martin Garrix 以及来自于 Brooks 带给我们的全新制作 Like I Do， 他们呢也是继 So Far Away 之后又发布的新歌曲。 David Guetta 也是全新多了一些新鲜的创作理由，而这回跟 Brooks 的合作呢成了一个超豪华的阵容，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 Like I Do 是怎样的一首 Billboard 舞曲电子榜当中的排名第11位的一个刷榜单曲了。 很多网友们在说着自己认为哪一首歌好听， Aaron 的说了喜欢 Astronaut， 我觉得更多人应该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吧。Like I Do 来自于 David Guetta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Brooks。 在这里呢，我们刚好跟朋友们来问好，周末愉快。在今天呢这样一个周末的阳光的下午，我们要听听看这样各种各样的榜单中的热门单曲了。 So coming up next， Luna Shadows Cry Wolf。 With the lighter, bulletproof, question marks. I'm on to you, I'm on to you. You tell, tell, heart, baby, beating like a drum. Pounding out your chest, now repeating on the one till the flood burns, baby. Do it just for fun, cause you buried it once. Now you're digging it up and going down with the sun.Gonna believe you. One of these nights, somebody's gonna leave you. No one's gonna say

is wrong, then how are we supposed to get close to you? Ooh, why can't we just, why can't we just get along? Why can't we just love if one another's wrong? Why can't we just, then how are we supposed to get close to each other? We gotta make that change, yeah, that change, yeah. Charlie Puth featuring James Taylor, Change， 这也是在三月份全新能够来到我们视野当中的一首好歌曲。 Charlie Puth 他的新歌一首接一首来，但是呢他的每一首新歌都是能够让我们听到心情里边去，能够缓和一些我们的一些个小纠结和小状态，是吧？日子还要一天天过，而下面呢我们要用 Honey 他的一首歌曲 Day One 来告诉我们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该怎么去过，每月第一天该怎么去过，旅行中的第一天应该怎么去过 ？Day one. I won't make the day that I came across you. 'Cause when you're with me, I don't feel blue. Not a day goes by that I would not redo.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Yeah, that's right. It's easy when.That's right. You'll always be my day one. Day zero when I was no one. I'm nothing by myself. You and no one else. Thankful you're my day one. I'm thankful you're my day one. When I first met you, it just felt right. It's like I met a copy of myself that night. I don't believe in fate as such, but we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 that's my hunch. Everybody wants true love. Staying

9:09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四个小时最后一小时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更多的一些个 Progressive House 风格的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腾云驾雾一下啊。刚刚我们在上面听过了 Golden Waterfalls， 而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Matt Vitt 带给我们的 Contracts of Hugh。 那当然我们一会儿还会有更多的精彩音乐，包括能够让我们来发现一下 Scotty Sunday 以及 Alberto Matt 带给我们的 Zolo Fit， 能够让我们把电子音乐更加加满能量，释放一下你的周末情怀，在春天，在迎接春的到来之际，能够让我们更加把自己的心绪放松一下。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此时此刻有不少听友们把照片发回来了，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知道很多人要准备开始来参加我们的点名互动了，当然还有些人正在拍下你身边的花花草草发过来了。我看到了很多的非常美丽的樱花、桃花、杏花、梨花啊，我相信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们。15:17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电子音乐的混音单元。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听友们继续分享那些个能够打动我们的电子音乐 Progressive House 和 Uplifting 这样类型的相关的音乐内容的混音作品。第17号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Pro 来自我的混音二度加工，你还喜欢吗？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了。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歌单推送刚刚进行，如果你已经锁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呢，可以来现在马上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是否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歌单推送呢？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来准备好一下你身边的手机，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关注之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或者回复一下0407 0407这四位数字，马上获取我们本周的微信推送内容，足够精彩。因为伴随歌单，我们还会再免费大赠送亲情大回报给你一篇纯净的文章，能够让你去洗刷心灵，同时洗刷一下你的眼睛。 1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音乐。那今天呢，我们的点名互动也要开始了，将会在半点广告和资讯之后来到节目当中，来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内容，而时间将会是在15:38。你等待时间还有10分钟不到啊，我们赶紧来去加紧一下步伐了。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这样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赶紧参加一会儿将会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刷一下你的存在感。在音乐里边，我们可以听到你在这里。 Away from here by Valentine featuring Roland Belton and the James Woods。

像这样的一种距离感能够让我们通过音乐慢慢的找回来，是不是？那其实有些时候呢，在音乐里边我们能够听到距离感，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听到温度，而下面一段时间我们会通过温度进行一种表达，而这样的一种温度来源于点名互动。15:38，点名现在开始，来到了节目当中。首先欢迎一下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号来锁定了我们的节目内容了，也来欢迎一下网友月月宝宝还有方天 doing。 他说哎，这个一边听歌一边能征婚吗？什么情况？我们这不是一个相亲节目哈，当然我们是一个很负责任的音乐节目。来欢迎一下老米，以及游泳的小鱼、富祥、福祥和，还有张志友、君雅子，以及老傅同学赛迪尔、迪塞尔啊，以及 Iran， 还有呢，我们看到了魔女右西，你好。再来看第二篇里面还有谁在我们这里呢？欢迎一下网友 IM 凯凯、陈伟、不羁的风。再来欢迎一下英子。这里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网友们已经在向我们索取歌单了，很简单啊，像张帆瑞一样很聪明，直接回复0407可以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再来欢迎一下淼淼，还有西蒙的猫刘，加入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落叶舞者 Hello， 周末愉快，以及 Joe and 蒋，应该是两个人共用一个微信号吧。欢迎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 LOK666 Look 来了啊，李海瑶你好，还有很多新朋友们刚刚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应该赶紧去打个卡才对咯。马上回复一下这个关键字0407获得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的混音内容。而这样的一首混音作品可以让我们用一种神奇的方式让自己沉浸在音乐当中，因为这样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就是催眠。催眠并不等于让人们睡着，而让人们沉浸在一种精神状态当中。所以下面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催眠疗法 Hypnotherapy，来自于 DJ Lumendalik。 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整，这一连四个小时直播，我们通过持放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内容，然后慢慢的渐进到一些欧美的榜单当中的 Hits 音乐，然后再用另外两个小时去开启一下电子音乐的混音，伴随您的旅程，伴随您的自驾，可以说希望能够来满足一下你的周末音乐需求。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当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继续为您送出的能量音乐节目。我们明天中午12点节奏驾到再见 Stay tuned Bye。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